Hello，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相信大家对《二十世纪少年》这部漫画不会陌生。这部漫画独特的叙事模式，加上紧凑悬疑的情节，应该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世纪少年》牵涉的主题很多，最明显的是友情，再次童年与校园生活，还有各种人性面向的刻画，妒忌、自尊、欲望等等。但要数最有哲学玩味的部分，绝对是真实与模仿这个主题。而且这个故事的原型其实真实存在。就是在日本恶名昭彰的奥姆真理教。据说漫画中朋友面具上画的眼睛瞳孔是白色的，就是影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因为他一只眼睛有白内障。之后二十世纪少年与结局二十一世纪少年的改编电影，电影分为三部曲，有着不错的票房。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剧情吧。这个故事是由一群小学生的幻想开始，他们聚在一起以玩乐的形式幻想着这个世界存在邪恶的势力，在将来会破坏世界，手段包括毒气、巨大机械人等。而这个幻想的结尾是他们把这些恶势力打破，保护了世界。他们把这些幻想写成了预言之书，并埋在地下。不过等他们长大后，早已经把这个预言之书的事遗忘了。但没想到的是，随着其中一个人的死去，唤醒了他们关于预言的记忆。小时候破坏世界的预言正一步一步的实现，而这些事件的中心人物正是神秘人朋友。他们尝试把预言之书挖出来，却发现保护世界的预言部分不见了。然后对抗朋友的组织源氏一派的健儿便挺身而出，阻止预言发生。而朋友利用自身形象造成了群众对他的宗教狂热，以方便利用人们为他做事，包括杀人，也是他所谓的绝交。健儿一派一直被打压，直到预言中的巨大机械人被制造出来，他们便想与朋友来一次了断。但是他们最后发现自己反被朋友利用，把巨大机械人杀了大量人类的事归咎于健儿，令健儿成为坏人，朋友成为了英雄，而健儿也在事件中失踪。这个故事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以前儿时同伴中谁才是执行预言之书的朋友呢？因为这部预言之书是他们儿时写的，所以这个朋友一定是儿时同伴中的其中一人。之后朋友控制了日本，人们坚信朋友是英雄般的存在，朋友也设立了像朋友乐园、朋友世界等地方对人们洗脑，以及整治那些反对朋友的人。还有是所有地方包括执法机构都渗透了朋友的信奉者，随时为朋友做事，消除不利的人物。作者也揭露了朋友的真相，例如朋友的真正身份、毒气的研发原来跟神奈的母亲大有关系等等。在朋友的身份披露后，立即就被研发病毒的山根杀掉。但朋友要杀掉教宗的计划还没有停下来，神乃及洛河等人也立即前往阻止，最后也找不到狙击手。但是朋友竟然借场复活，救了教宗。接着朋友便成为世界总统，同时多位西装客在世界各地散播病毒，大量人口死去。这个复活的朋友是谁？是复活还是模仿者呢？在觉得神乃等人的努力都白费，不但世界要死那么多人，朋友还成为了世界总统，这一切都似乎让人绝望。在这章里，男主角健儿重现，原来在当年的事件中并没有死。而这次再出场的他决心要对抗朋友，便向着神乃所处的东京出发。在预言中的世界终结之日，神乃把群众聚集在万博会场避难，但这似乎再次被朋友利用，想借机释放病毒。最后朋友利用三架飞机来散播病毒，但全都被打下来，而朋友本人也很儿戏的被坠落的飞碟杀掉。这个故事的结尾是最多人不满的地方，因为整个故事塑造出来的悬疑气氛，大家一直在猜谁是新朋友，结果是一个一出场就死掉，甚至早已被观众遗忘的角色，这让很多人都大失所望。不过经历了2020年，我忽然觉得二十世纪少年的设计桥段那么的真实，现在的世界不正是都在抢疫苗吗？其实《二十世纪少年》这部作品是影射日本的奥姆真理教。说到奥姆真理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东京地下铁毒气事件。在1995年3月20日，日本东京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地下铁事件，有五个乔装的奥姆真理教教徒把数袋的沙林毒气用锐利的散尖刺破，很多人倒在了神谷町的月台上，死者一人，轻重伤者达532人。而浦泽直树的二十世纪少年朋友以及所属的信徒创作的骨架几乎都是脱胎于奥姆真理教。朋友正是影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他与他的妻子松本之子共有6名婚生子女。由于麻原有高达100人以上的女信徒情妇，使得他私生子女数量很难计算。 他的妻子不仅知道这些情妇的存在，而且还是他亲自为丈夫从信徒中挑选情妇。虽然麻原欢迎无度，但是他的奥姆真理教教义却不能乱搞男女关系。在美国911后，美国的媒体访问村上春树，他说这一类型的悲剧是一场没有战败者也没有胜利者的战争。他还警告西方的媒体不要一直只关心死伤的人数，有更深层的架构隐藏在背后。村上春树认为，像二十世纪少年的朋友信徒基本上是属于在封闭回路的思想体系里，自有一套克服恐惧、失意、死亡等人生课题的方法。朋友或是真理教所提供的简单修行方法就像是一个盒子一样，让教徒躲在里边，很坚固。人类会面临到各种恐惧，怀抱着莫名的不安，只是随波逐流地走在看不见的未来的轨道上。这样的叙述并不夸张，在日本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呈现了某种文明的病态。心理学家也认为，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竞争成为运行的基本法则，焦虑成为了最基本的现代文明病。在二十世纪少年里，异常这一小人物却是很多日本上班族的写照。这类型的人最容易被朋友拉进去，因为压力太大。很多真理教的教徒都说，真理教让他们感觉很舒服，因为没有竞争，没有压力。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发生了地下铁事件后，很多教徒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继续修炼。因为真理教义在某种形式上可以替他们解决一些高度工业化社会无法解决的焦虑、恐惧与不安。所以村上春树才会说，不要只是注意数字的问题，这是社会结构的问题。因为就算你把一些人捉起来，还是会有另一批人出来。朋友不是幻想下的产物，是真实世界里活生生的人。就算朋友在漫画里被消灭了，各种不同形式的朋友又会出现，数字的多少不重要。整套二十世纪少年是以一个又一个拷贝赢得全世界的过程故事。第一位朋友是哲也，哲也一直想成为健儿一样的学校风云人物。为了受人注目，他不惜安排了上吊泼鬼屋的把戏，不惜整个暑假关在家里假装去过大阪万博，不惜上演实验室复活的戏码。但无论如何，哲也失败了。然后他发现了秘密基地，发现了健儿他们所写的预言书，他决定抄袭健儿的点子，跟山根写出另一本新预言书。之后在大家都长大遗忘儿时这件事的时候，唯独模仿者哲也坚守儿时的梦想，落实新预言书的内容，模仿者征服了全世界。模仿者的复仇成了整个故事的主轴。但是浦泽直树的玩笑不止如此，二十世纪少年不单是模仿者的复仇故事，更是模仿的模仿差点摧毁全人类的故事。在西历2015年，模仿者哲也被同伴山根背叛，死于山根枪下，但是朋友死而复生，更舍身救了教宗，他因而成为了神。世界进入了朋友力，这位朋友是哲也吗？还是别人？是别人的话又会是谁呢？而到了漫画最后几页，我们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圣宝。圣宝的名字从第一卷漫画就出现过，但除了知道他最爱做实验，与相传在实验前一天死掉之外，我们对这个角色一无所知。他就是一个仿佛没有存在过，像鬼魂般存在着的真边缘人。就连哲也这个边缘人都宣判他死了，不屑跟他当朋友。结果圣宝只得模仿那些模仿者，活在世界的最底层。他模仿金星戴面具，模仿哲也续写新预言书，最后这个模仿的模仿成为了世界总统，差点毁灭人类。所以朋友的左右手万丈木印周才会说，最后掌控世界的都是模仿的模仿。其实奥姆真理教与二十世纪少年中说的一样，为了证实自己所说的人类末日预言，自己去制造末日灾难，接着再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使得自己神化。但是奥姆真理教并没有做到故事中的效果，很快就被警方抓捕并绞刑处决。奥姆真理教是结合了佛教、印度教、基督教等宗教元素，宣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只有他的教徒才能幸免于难。一名匿名的奥姆真理教成员说，自己仍是大学生的时候已经受真理教吸引，甚至把吃饭的钱省下来都捐给真理教。而他的父亲经常劝告他尽早离开真理教，但是他反而公开指责他的父亲。后来他说，真理教的成员大都认为自己奉行与效力真理教是一个自主的决定，但是其实他们已经被洗脑，令他们自觉地做出这些决定。这个就很像我们之前讲过的韩国新天地教会一样，不停地给这些信徒洗脑。 阿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后就改名为 LF。 他们的骨干中唯一被判无罪释放的善佑史浩在2002年宣布就任 LF 教主，而随着麻原彰晃的三个女儿长大，教会内权力斗争加剧。2007年 LF 分裂，善佑史浩带领63人离教，宣布另组光轮教会。而日本宪法有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因此这两个组织仍然存在，但是受到警方的严密监控。不过奥姆真理教的影响仍然持续，更散布到外国。有时候觉得宗教或某些偏执理念的力量真的很大，如果不有所约束的话，一旦走向极端，很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无法挽回的沉重后果。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漫画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意见呢？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哦。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